这才是精彩的东西。叶修也在称道。 确实。 陈国点着头。因为他已经完全抛弃了家事粉的身份，此时全然不像网吧中其他家事的支持者那样无精打采，也是很客观很有兴致地欣赏了这一战张新杰的战术布局。 孙翔这样的独狼怕的就是这种准备充分有针对性战术的成熟打法，别说是实力本就不在家事之下的霸图了，就是雷霆战队都有可能把现在的家事吃得死死的。 因为他们有消失亲。 陈果当然也知道这个四大战术大师之一的赫赫大名。 没错。 那现在的家事呢？还有没有擅长战术的人？ 这个问题恐怕放眼整个联盟都不会有人的回答能比叶修更加权威了。而叶修也是沉默了几秒后，终于是缓缓地摇了摇头。 哼，报应。 陈国很不客气地说着。战术大师家世本来当然是有的，叶修就是四大战术大师之一。而家世现在逼走了叶修之后，拥有了这么多的问题，对于已经很不喜欢的陈国来说，当然是觉得大快人心了。 这个赛季家世也就这样了。 随着叶修的一句最终点评，霸图对家世的团队赛以霸图的胜利告终。以最后纸面上的结局来看，只剩两人的霸图好像也是赢得挺惨烈，但是只要看过比赛全过程的人都会知道，惨烈是惨烈，但也是十拿九稳的惨烈。团队赛中反而也不会以剩下的人多少来改变分值的多少，所以有些时候干脆以命换命，干脆利落地结束掉比赛也是很直接有效的办法。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这对老冤家十分难得没有针锋相对的充满火药味，但是这也只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霸图方面对这场比赛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而后就是大谈本赛季的前景和目标，谈着本队对于季后赛的计划，而这些通通都是本赛季的家世所不会有的。一些善于发掘言外之意的职业记者们立刻觉得这是霸图在表示家世现在已经和他们不在一个层次，所以不屑于多聊他们。而家世这边呢，败者的声音终归是要小一些的。家世方面很礼貌地称赞了霸图在团队赛中的出色战术，期间很是不经意地点出，因为是霸图的主场，所以他们可以拥有这样精心准备的战术。最后很是可惜地说，本赛季再没有和霸图交手的机会，希望双方下赛季再给观众奉献更精彩的比赛。发言一样的含蓄，而善于找话的记者们又是发现，家世暗中所隐含的内容貌似就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概念。家世方面毕竟也很了解自己的支持者们此时此刻的情绪，也没敢再没头没脑的就去叫嚣，输都输了还一副死鸭子嘴硬的模样，那会显得很不够大气，很没档次。家世虽然四年没摸过冠军奖杯了，但有三连冠的辉煌在，心目中从来都是把自己当成是荣耀联盟第一战队的。新闻发布会最终和谐收场，星星网吧的转播也是至此结束，观众开始意兴阑珊地离开，望着这一个个家伙垂头丧气的样子，陈国真的很想上去撕住他们问一问， 你们有没有想念过叶秋？ 陈果终究还是没有怎么做，因为堂堂当事人叶修就是很气定神闲地坐在一边呢。他觉着自己跳出去当着出头鸟，肯定不会被当事人感激，被鄙视的可能性怕是更高些。送走了这好大的一波客人，叶修和陈果都是守在前台里游戏。 这一晚因为比赛才热闹了一下，而后生意也是平平，越晚人越少，基本也是没什么新鲜客人补充。到了快12点时，网吧里走的连一个人都不剩。这前前后后又是来了好多没个身份证的少年想要上机，自然都被陈果轰走。11点的时候还有一大票少年组队过来，人模人样的和陈果谈条件，想通宵刷夜。面对这个问题，陈果也着实是油盐不进，百毒不侵，凡是没身份证的走人没商量。等到最后一个客人离开后，干脆卷闸门一拉，关门了。长假几天招待偶像，跟着一起游戏。陈果虽然也没总是陪同宵什么的，但原本早睡的良好作息终于也是被打乱了。此时12点，换以前早在床上睡展了，现在却也是精神抖擞，没什么睡意。干什么呢？只有荣耀。和叶修把前台简单收拾了一下，两人一起坐去了他们平时游戏专用的机器，各上了各的号。怎么样，最近有没有什么收获啊？叶修问着。陈果麻木地摇了摇头，扭头望着叶修的屏幕。你多少级了？49级，今晚冲50。历史性的一刻终于要到了，陈果决定今晚尽可能的不睡，以纪念这光荣的一刻。 哎，50级后你找打算怎么弄啊？ 先把任务领了，流程的先做一做，等着其他人升级上来。 哎，真是耽误时间啊。 陈国叹息着。流程任务里的东西，普通玩家只是因为频繁的做不到，于是频繁的重复练习，才会觉得很是冗长。但对叶修来说，陈国相信肯定都是一次性就过的，没有重复，一步一个脚印，神之领域的挑战流程也就不会太耽误时间了。反倒是竞技场这边，等着广大的人民群众升到50级，正常情况得干等一个月，现在倒是有春节任务，但正常人也没几个像是叶修他们这些人一样没日没夜的玩的，所以叶修他们的练级速度完全不具备代表性。凭着这活动的春风，想涌入大量的玩家怎么也得半个月，这半个月叶修可以说就是被生生困在这里，无事可做。当夜陈国真的是一直都没有睡，一边做着活动任务，一边留意着君莫笑的经验条。终于他亲眼见证到了这历史刻的一刻，生机勃勃的白光中，君莫笑完美的成长到了50级，而且是第10区的第一个到达50级的玩家。由于春节的关系，各大工会那24小时连轴转的练级大法都不太灵光，这段日子反倒不如叶修练的勤快，再加上陈国也没有放弃在叶修时帮练的工作，这七天长假下来，君莫笑成了货真价实的10区第一人。不过很遗憾的是，第10区这次没有举办冲击比赛，君莫笑虽是第一个升到了50级，却也没什么系统奖励，只是引起了一些玩家的惊叹罢了。50级的君莫笑除了千机伞这把银武，其他装备都普通的很，由于没有职业，所以也没有职业套，君莫笑身上装备都是一路生来，看到什么方便就换什么，搞搞这些普通装备的钱叶修还是非常有的。于是现在这一身什么等级什么类型的都有，五花八门，不过这也基本是任何一个老玩家玩游戏的态度，在没有满级之前，很少有人会大张旗鼓地给自己弄装备，大公会的会这样做，一来是好装备是挑战副本记录的保障，二来他们人多，资源也就丰富，多半并不需要去消费，公会内部把资源调配一下， 成套成套的装备基本都是可以拼出来的。不过眼下到了50级，夜修时间充裕，于是不紧不慢的也是准备将一身装备认真打点一下。一身极品自然是无必要，但好好配置一下，50级的战斗力必然还是可以提升不少的。返回主城，叶修开始在市场上寻摸起来。第10区开张也有2个月了，市场已算基本稳定，开区时就涌入游戏的荣耀小白们，混了2个月，大多不会再像以前那么菜鸟了。什么类型的装备有价值，什么类型的装备有特殊用途，简单的都已经会区分。而稀有材料这种满大街总有人在求在收的东西，傻瓜也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废物。叶修这把君莫笑升到50级后，已经是凌晨后半段了。不过交易街上仍然人丁兴旺，只不过这时摆摊的已经多半不会是活物了。通常是玩家已经去睡，只是把角色扔在这里挂机摆摊罢了。这些叶修当然清楚，所以一路走过去，看到一些价钱不太理想的，也没想着和人讨价还价，只是一路走着，且看且点。这拥有上千万玩家作为生产力，可以说除了地图 BOSS 这种定时定点刷新的 BOSS 才掉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会是供不应求的。只要有耐心，在市场上完全可以找到任何所需。叶修此时要求也不高端，又深明这个道理，耐心地一路走下来，钱包一次又一次地打开，装备一件又一件地丢进了包裹。等这一条交易长街走完，君莫笑身上的装备已然焕然一新。叶修拉出属性面板一看，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 哎，这身有什么学问啊？ 陈国终于是凑上来问了。他一直静静地看着叶修选购装备，多次都想开口，只是一直没出声，希望靠自己的智慧来发现。只是一直观察到最后，也没摸着什么头脑，只好还是求教。叶修回头看了陈国一眼，开口道： 性价比。 陈国又败了。性价比，非常实在的一个缘由。但陈国想着这是顶尖大神，东西肯定是往最好里整的，而高性价比的东西就说明绝对不是最好的，所以陈国一点都没把叶修选择装备的缘由朝这方面去想。哪怕他在看到叶修买的个别装备已经心有这种念头时，都是用力给否决了。谁想竟然真的是这样，堂堂荣耀里的顶尖大神，逛大街买装备讲究的竟然是性价比。陈果觉得叶修真是十分对不起他那一仓库的稀有材料。 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这一身足够了， 叶修说。 哦， 陈国又是一怔，跟着反应过来。 你说的性价比是指相比任务难度？ 嗯， 叶修点了点头。角色在主城一圈走完，装备弄好，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却也已经是全部接到了。竞技场流程两部分内容。于是叶修在路过竞技场入口的时候，明知现在第10区就他一个50级的角色，还是顺手就让君莫笑走进去看了一圈。由此可见，大神也是人，有时候也是很期待一些天上掉馅饼的事的。竞技场实在无力，先进行的只好是流程任务。流程任务内容繁多，第一步要先回新手村，找到任务人领取任务，是去帮着找回他丢在水溪边的钱包。一个多么常见的可爱任务，在领取后向任务人指明的坐标去， 就会到达任务场景。神之领域的任务场景其实也是副本性质，只不过只能单人进入，所以不用担心会有人捣乱影响到你的挑战任务，更不用试图得到别人的帮助。找回钱包这任务也只是听起来的内容可爱而已，事实上的是考验玩家跳跃操作的一关。场景设在一条湍急的河流，玩家只能通过跳石头的方式在河上行走，一旦不小心落水会立刻被河流冲到下岸，只能上岸后重新再来，而这钱包无疑就是丢失在河中的某块石头上。而石头的排列和钱包遗失的地方都是随机生产，排列组合足够多的让试图总结出攻略的人失去耐心，一切只能靠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地跳出去找下去。这个任务当初也是折腾了陈果许久，落水了不计其数次，最后总算是捡到了钱包。此时大神上场，陈果当然要围观一下，结果就见叶修跑到场景，冲到河边，好像是看都不看一样，直接就跳，没有停留，一直没有停留。由于只能通过叶修的电脑屏幕的主视角来看，陈果更直观地体会着叶修的动作是有多熟多快，屏幕上的画面就没有固定过哪怕是一秒，视角不断地转着，陈果不知道他是在找钱包还是在找落脚点，角色也在不停地跳着，陈果已经完全不知道这是在朝哪个方向。3分钟后，君莫笑跳上岸边扬长而去，陈果目瞪口呆，傻傻地注视着屏幕。1分钟后确定这已经是在朝着新手村方向跑去了，诧异， 完了， 完了呀， 钱包呢？ 叶修点开物品栏，作为任务物品的钱包文字颜色都是不同，鼠标往上一指已经一目了然。 什么时候捡的？ 这 我完全没有看到啊。 你早点说的话我可以慢慢来。 陈果无语，一直到叶修交了钱包开始第二个任务。第二个任务是战斗，但是有限定条件，只能使用普通攻击，而不能使用任何非攻中技能。这个任务当时也让陈国吐血，枪手系的普通攻击其实就一种方式，就是射击，虽然你可以摆各种姿势来射，在各种运动条件下来射，但是射中对手是唯一的伤害手段。没有技能的枪手系玩家就好像是在玩一场 CS 的游戏，一场 1vs100 的游戏只有一条命，战斗中死亡直接重来，唯一优惠的就是死亡没有任何惩罚。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如果死亡还有惩罚的话，荣耀公司肯定会受到恐怖袭击的。而这 1vs100 的任务当然也是有情节的，但这些叶修哪还会去看呢，麻利的接了任务，情节对话什么的就直接 ESC 掉。陈国换了个姿势，做好了欣赏大神表演的准备，很快他就泪流满面了。